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01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的旅行从这首歌曲开始，我们的 Funk 之旅。 看故事里那欢与爱，难道是真的吗？难道不厌倦吗？有时候心底很上扬，我并不想告诉他都是假的，可是他眼睛大大的，他相信那份天真的爱。故事比杜巴杜比将浪漫走开，哦，你要的是爱。 Funk 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会让你听着音乐，然后身体不自觉地去各种扭动起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丁少华的 Doobie Funk。 这首歌曲呢很厉害，请来了和 Bruno Mars 一起合作歌曲 24K Magic 的 Mr. Talkbox， 二位进行跨界合作了一把。而 Mr. Box 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和华语音乐人进行合作，首次尝试的就是和丁少华的这首歌曲。刚才这首 Doobie Funk 呢也是用一种 Old School Funk 的方式，在欢快的气氛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爱情的节奏。好吧，跟随着这样魔性的节奏，带上音乐去旅行，开启我们今天的国际之旅。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朋友去过了，新加坡，离得很近啊。新加坡是这样的一座新城市，虽然国土面积呢，很多人都说真的不大，甚至说是很小，但是却总能够在你认为你已经足够熟悉这里的时候，给你意外的新的惊喜。换句话说呢，新加坡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好玩得多。接下来，让我们乘坐叮叮车，开始我们今天的新加坡之旅。而驾驶叮叮车的人是谁呢？薛凯琪，欢迎。 本小说同样搭上车去，彼此间不相识，发觉你送到门看到了感触，一丝丝透过了玻璃窗，雨水打进凝望你眼光里。 在城市旅游，很需要听这样的特别的城市调调的歌曲。刚才说薛凯琪开着叮叮车带我们到处走一走，有朋友说，哎，叮叮车好像只有香港才有吧，新加坡应该是没有的。其实叮叮车呢，实际上是一种双层的有轨电车，由于开车的时候呢，司机踩到踩脚车子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叮叮叮叮的声音，所以呢就把它喊为叮叮车了。而这首作品呢也是薛凯琪的一首老作品啊。来到新加坡，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站呢是麦里芝蓄水池。有人说为什么要去蓄水池呢？麦里芝蓄水池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蓄水池，也是当地人私藏的，听好了，运动郊游的圣地。Of course， 这里呢远离城市喧嚣，自然风景呢是非常的宁静，也非常优美。空气哇，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好哦。有距离不等的旅游线路和丰富的休闲活动可以供选择。当然，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悠闲的猴子。哎哎哎，放心，这猴子不会偷你的东西，手也不会非常非常快去抓你和挠你。据说发哥周润发也很爱来这里徒步。 来这里旅行，你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属于自己一个人的静谧的休闲的浪漫的时光。一个人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呢？送给各位常石磊的自己。 你说你找不到你，有爱却不知道爱的目的，盼望有一个好天气，晒晒那些发霉日记，出现乱了你，你仿佛找到丢掉的自己，爱是说不清的东西。原谅我知道的日记，我是你自己，你是我。 常石磊的作品，个人风格非常非常的突出和明显。听到这样的音乐，想不爱自己都还挺难的。在2010年的时候呢，常石磊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同名主打歌的名字《自己》。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11首由词作家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制作的歌曲，所以两种艺术气息交融，创作出了这样的一张《自己》这样的专辑。好，自己一个人刚才去到了新加坡的一个徒步很好的地方，麦里之蓄水池。现在很多人呢很喜欢去看海，看海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旁边没有人，最好能够一个人两个人把整片大海都给承包了，听起来像是在做梦。 Unbelievable， 但是实际上来到张仪伟沿岸木板路真的是可以承包一片大海哦。说一说吧，张仪的伟沿岸木板路呢，距离张仪机场是很近的，大约是有10分钟的车程，十分的小众冷门，甚至有一些当地人都不知道这里的存在。这里的游客呢，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较少。挑对的时候呢，在这里真的可以找到承包一整片大海的感觉，最适合找一个晴天来看日出或者是日落那样的感觉。再比如说来到这里，你可以逛到美到不逛会遗憾的别人家的大学校园，可能有些文艺青年听到这里就觉得很动心了。You said I wanna get to know ya, why you gotta get my hopes up? You said that you were staying over, but then I woke up to the cold air. How could you mak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between you and me? Yeah, I look around and I don't see you.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Walk away. How do you just walk away? And I thought you really felt this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breakfast. You made it seem like we connected. I guess I just didn't expect this. How could you make me believeThere was something in between you and me, yeah. I look around and I don't see you. Where were you when一夜之间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前一天还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觉醒来突然间发现整个都不一样了。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 这首歌曲呢，也是98年出生的 Shawn Mendes 的一首新歌。那大家熟悉他呢，是因为 Stitches 那首作品。从今年开始呢，他已经连续发了 In My Blood、 Lost in Japan、 Youth 以及刚才我们听到的第四支单曲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据说再过2天之后呢， Shawn Mendes 的整张全新专辑都会出来了，到时候再有好听的歌曲可以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旅行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看到美景，一方面可以看到美丽的自己。 感觉每一起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效有难题，没有人念你，可是我知道还有你。也许感觉像废墟，世界也背对着你，呼唤未必有回应， 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你擦亮漆黑 Love is so beautiful感觉被遗弃，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愿意，可是我知道还有你 很舒服很惬意的音乐，仿佛呢在城市之旅到了晚上的时候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酒吧当中，然后在这个 bar 里面呢，你在喝着酒，你在侃侃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了一段很美好的旋律，最好还有人在舞台上演唱，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于 Karen 的 You are so beautiful。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每一天走很多路有一些累，这个时候呢要像蜈蚣一样有很多双脚有很多双鞋，好像可以疏解一下自己那么累那么累的脚。 OK， 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于葛仲山的球鞋蜈蚣。 哎 Echo 爸， 你为什么球鞋有这么多双啊？ 因为我就是球鞋蜈蚣啊。 球鞋蜈蚣？ 球鞋蜈蚣啊。 蜈蚣？那什么东西啊？ 啊，我告诉你了。觉得新鲜，因为穿上我刚买的新鞋，如果看到了长得我一见，不会走路的人我都避免，要是靠近我就会故意闪开，告诉我的帅把我帽子反戴，黑的墨镜我的招牌，所有球鞋控也都叫来。 Cause I'm feeling funky feeling fresh， 随便我想怎么 dress， 黑跟白也 Brooklyn Nets， 蓝跟橘色 New York Mets， 打个飞机当我降落，那些海关都看我不放过，一直注意我的脚上，这个款式 I got from Taiwan。 watch out， 别靠我鞋子这么近， you better watch out， 如果再到不会放过你。

今天本市天空少云，能见度良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上气温较低，体感偏凉，白天气温上升很快，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光照强烈，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正好是6月9号。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今年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安排，6月8号到14号全国将有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分为非遗和文博两部分活动，非遗宣传展示的主场活动落户天津，举办全国非遗曲艺周，将邀请非遗曲艺传承人进行集中展示演出、交流调研，并举办讲座展览等活动。另外，今年国家文物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场城市活动在广州举办，将推出约会文化遗产、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文物情景表演赛、辩论赛，在线启动我是文物代言人短视频征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览等一系列活动。另外还将推出非遗公开课，结合专家讲授、非遗展示、嘉宾体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授非遗。再来看看第三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北京举行，金奖花落董新建的《风雪将至》。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130亿元人民币，用户规模超过5.5亿人。从网络文学的类别来看，关注现实题材成为当下网络文学的重要发展趋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新加坡，开启城市之旅。下面这首歌曲叫做《荒谬英雄》，来自于曹格。 可值得说人坏，主观对人审判就是毫不应该，不是价值其实是阻碍，没有人有资格说自己存在。在这个看似用地学梳理的年代，谁说学一定要学白，说谁是荒谬的英雄，我为什么人去形容，凭什么还是太虚荣，是荒谬的英雄，我自由如风的移动，看来人被染上霓虹，感觉一过上三角村的夜空。风雨如风，任凭的战马去安排，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的小孩。 对说人坏，主观对乱深埋就是毫不应该，不是假的其实是阻碍，没有人有资格说自己存在。站在贪婪会让你的灵魂都离开，亲爱的情话在等下，现在说谁是荒谬的英雄，我微笑的能去形容，停下不还是太虚荣，你心里开始自重爱恨都相同，说谁是荒谬的英雄，我自由如风的一动， 曹格的《荒谬英雄》这首歌曲当中呢，大量的出现自由如风这四个字。听着这样的歌曲，在城市当中去漫步，你会发现自己的脚步都会轻盈的像风一样。荒谬英雄也是收录在曹格2012年的专辑《合理活的动物园》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共有12首歌曲，作曲方面全部由曹格自己一个人包办。那作词方面呢，他自己有参与部分歌曲，其他是找好朋友过来来帮忙。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荒谬英雄》，就是曹格作曲，方文山做的词。旅行当中，希望我们都不会成为那个荒谬英雄。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前往今天要去的新加坡。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迷的话，那么一定不能够放过拉萨尔艺术学院。为什么要不能够放过？因为这里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见过之后你就会明白，想象力和艺术的边界可以是多么的广阔。拉萨尔艺术学院的新校园是在2007年落成投入使用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地质学。七栋主建筑呢，全部是采用的玻璃外墙，然后是以走廊和桥梁进行连接，穿梭期间呢，很多人说就像置身于自然的深山峡谷当中，美到会让你全程拿着手机或者是拿着相机不停地拍呀拍呀拍。当然建筑旅行需要我们无穷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眼前所有看到的人工美景、自然美景全部用自己极大的想象力去给它扩充起来，它都经历过怎样的故事。而对于音乐作品而言同样如此。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袁娅维》。 在这那一刻下了有过的心啊，然后绵绵一个谜啊，回忆傻傻往前去，却到不了未来，高冷孤独的人累，还怪另一面不该客气。忘了那些眼神眼发忍着不掉眼泪，忘了那些把谁能问得出处理， 歌里面唱的高冷孤独的人很累，还怪另一面不该哭泣，皇冠下很苦，我想哭，嘿，别闹别闹别闹。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别闹。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氛围，这样的编曲，很容易的让你想到三个字吧。前半小节目当中我们还分享过他的作品，是的，非常有标识度的常石磊。石头、常石磊和袁娅维共同作的这首歌的曲，而歌词方面呢请到了易家扬。今年 Tia 带来的全新专辑 Tiara 当中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自己不同的一面。比如说在刚才这首别闹当中呢，全程我们听不到任何的一处它非常具有标识度的，然后又非常尖的高音部分，全程好像都是在浅吟低唱，是在一种氛围音乐当中去。可是听着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片刻的伤感，有片刻的迷失，片刻的迷幻。无论有怎样的情绪，希望传达给你的那种真实的感受，你自己可以 get 到。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马上回来。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墨迹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亲，我要暴打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店内活动。 11:46，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下面送上一首新作，来自于后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Sometimes I'm beaten, Sometimes I'm broke, Cause sometimes this city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cret?Is there a cold? I won't make it better, 'cause I'm losing the hope. Tell me how to be in this world. Tell me how to breathe in a feeling lower. Tell me h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us. After the rain.After the dust, I still hear the howl, I still feel the rush. Over the rise, above all the noise, through all the world, I still hear your voice.Breathe and I feel no hurt. Tell me h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很多歌迷在听到这首新作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的时候呢，都在感慨说，好像曾经的后街男孩现在都已经长成了男人，但其实听起来他们的音乐的风格和感觉还是后街男孩哈。刚才也是唱到了不要伤害我的心，我只有这一颗心，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新作。时隔5年，今年呢，据说后街男孩将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而这张全新专辑就像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一样，曲风已经有了一些的变化。而这张全新专辑当中还会合作的包括有 Chainsmokers 还有 Zedd 等等，所以是值得期待的一张。今天来到了新加坡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圣安德烈教堂。圣安德烈教堂呢，是新加坡最大最古老的教堂，和新加坡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整座教堂呢，由英国人设计，具有典型的哥特式风格，通体洁白庄严而典雅。前面听到了后街男孩的一首新作，以下依然是一首新作，来自于 James Bay Us。 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听听 James Bay 怎么唱，怎么演绎。重新调整一下哈 这首新作来自于 James Bay 的 Us。 Sometimes I'm beaten, sometimes I'm broke, 'cause sometimes this city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cret? Is there a code? When they get bad, 'cause I'm losing the hope. Tell me howTell me how to breathe in and feel your heart. Tell me h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us. After the wreckage, after the dust, I still hear the howl, I still feel the rush. Over the rise all the noise, through all the words, I still hear your voice. So tell me how to be in this world. Tell me how to breathe in and feel more. Tell me h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us. Tell me when the light goes down, even in the dark.Breathe and I feel no hurt. Tell me how, 'cause I believe in something. I believe in love. 上周五，英国歌手 James Bay 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 Electric Light。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 Us 呢，也是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11:53，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的全部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开启新加坡之旅。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我是泽华。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余文文的体面。会上的朋友，我们直接从副歌部分开始演唱。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人